没有九十九朵玫瑰花，没有巴黎铁塔烛光灿，但我会付出我的所有给你浪漫。水晶钻石都摆在天上，一闪一闪星星在发光，请听你说说心事闲话，陪你解答。我是富二代，但努力又勤快，不摆高姿态，给你全部的爱，想把你宠坏，像公主童话般恋爱。请爱上我吧，女孩，哦女孩，哦女孩，虽然我没有名车，没豪宅，没名牌，毫无保留把整颗心统统交出来，只要你接受我的爱。吧，女孩，哦，女孩，哦，女孩，虽然不是富二代、富三代、十八代，用双手撑起一整片天空的云彩，把幸福装满你胸怀。那头大象喜欢没有牙，那只燕子喜欢没有家，那条金鲨喜欢没有手，只要尾巴。别再残忍拐走掉爸爸，狐狸狡猾但也有妈妈，套一套山寨也可以很美，送到你家。我是富二代，但努力又勤快，不摆高姿态，给你全部的爱，想把你宠坏，像公主童话般恋爱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请爱上我吧，女孩，哦女孩，哦女孩，虽然我没有名车，没豪宅，没名牌，毫无保留把整颗心统统交出来，接受我的爱，快爱上我吧，女孩，哦女孩，哦女孩，虽然不是富二代、富三代、十八代，用双手撑起一整片天空的云彩，把幸福装满你胸怀。快爱上我吧，女孩 ，Come on， 快拥抱我吧，女孩 ，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。想和你谈恋爱，请爱上我吧，女孩，哦女孩，哦女孩，虽然我没有名车，没豪宅，没名牌，毫无保留把整颗心统统交出来，只要你接受我的爱。快爱上我吧，女孩，哦女孩，哦女孩，虽然不是富二代、富三代、十八代，用双手撑起一整片天空的云彩，把幸福装满你胸怀。